翻身起床朝外看了看，冰冷的冬天倒是艳阳高照，着实的一个好天气。陈果穿好衣服，轻轻地拉开房门一看，沙发上已经没有人了，小储物间的门却还是严严实实地关着。 起来就打游戏去了？ 陈果嘀咕着，去洗漱了一下，跟着下楼后，却看到餐桌已经被支开，上边堆着点东西，有人正坐在桌边，嘴里叼了个吸管喝着牛奶。 走啊。 一看到陈果来人，立刻挥手打招呼。 哦，是你起来了。 陈果认出这个是叶秋，分辨的方式很简单，叶修、叶秋穿的衣服不一样。 是啊是啊，那家伙还在睡，被我扔到里面去了。我出去转了一圈，买了点东西，不知道你们早餐是不是吃这些啊？ 叶秋说着。 哦，我们平时都在周围的小摊上买东西吃，现在过节可能是没有了。 陈果说着走了过来，看看桌上这些吃的喝的，很显然都是在超市里买到的。 这样啊，那你吃点什么？随便吧。 嗯。 陈果点点头，那边叶秋却已经喝完了牛奶，然后溜去了叶修平时游戏专用的那电脑。 那家伙平时就天天在这儿打游戏？ 打游戏是天天，座位他倒不一定就一直坐在那儿。 唉，怎么能有人容忍一个天天打游戏的家伙？ 你不玩荣耀的？ 不玩。 是真的不喜欢玩，还是因为他玩，所以你就不玩啊？ 是真的没什么兴趣。 叶秋说着坐到那位置上，开电脑前却还是向陈国示意了一下。 可以吗？ 得先开了服务器。 陈国说着去前台打开了服务器电脑。 现在可以了。 嗯，谢谢。 陈国看到叶秋很快地戴起了耳机，正想过去看看这个不玩游戏的叶秋是摆弄点啥，忽然就听到有人在敲网吧大门外边的那一道卷闸门。叶秋早上虽然出去过了，回来后却又是把所有门都原封原样的关好。 今天还有客人啊？ 陈果疑惑着，拉开里面卷闸门的开关一按，门嗖的就被卷了上去。 新年快乐啊！ 陈果就听到门外有人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，与此同时的砰一声响，彩带彩纸纷纷扬扬，炸了他个满脸开花。显然是有人在门外朝他打了一个礼花筒。陈果被这一下可是惊了个够呛啊！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大过节的祝福，却怎么也生气不起来。尤其是看到门外站到的人时，陈果甚至感觉到了受宠若惊。门外站着的赫然是苏沐橙。 哎呦，对不起啊。 苏沐橙此时也看清被他打了一个礼花筒的人竟然是陈果，顿时也是分外不好意思。看到陈果满头满脸满身的彩带彩纸，连忙伸手上去帮他摘下。 没事没事没事。 看到是偶像驾临，陈果高兴都来不及，哪里还会在意这些。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。 陈果连忙招呼着。 抱歉啊，我以为夜休通宵，这个时间会来开门的肯定是他来着。 苏沐橙还在解释。 不要紧不要紧。 陈果连忙说着。居然让自己的偶像不住地向自己道歉。陈果真是诚惶诚恐，恨不能直接把心掏出来让苏沐橙立刻知道。他是真的一点一点也不介意。 你先随便找地儿坐啊。 面对偶像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陈果手忙脚乱的，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招呼了。自己是去先拿水果呢，还是先拿糖呢，还是先拿东西喝呢，要不要派红包呢？ 这大脑急速运转中的陈果完全没有听到苏慕城问了他一句叶修呢。等他再回头时，却看到苏慕城已经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那边叶秋的身后，手从口袋里神秘地掏了出来，又是握着一个礼花筒。看到陈果正朝这边望过来，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个虚的鬼脸。陈果只来得及说出三个字，就听得那苏慕城又是大叫了一声 新年快乐， 同时砰的一声，纷纷扬扬的礼花从侧面把叶秋给覆盖了。 什么东西？ 叶秋惊讶地叫着，直接就跳了起来。纸礼花中四目相对。 咦，你不是叶秋，你是叶秋？ 苏慕城说着。 你是谁啊？ 叶秋问。陈果惊讶，叶秋竟然是不认识苏慕城的，但是苏慕城却是可以一眼就认出叶秋不是叶修。他和叶修之间真的是相当熟悉。 我是苏慕城。 苏慕城？ 你不认识啦？ 苏慕城说着。而这一次打错了人，他却没有去急着道歉，而是拿着手中那个已经用过了空了的礼花筒，很是懊恼。 又弄错了，这下可没有了。 没有什么了？ 苏慕城举了举手上的礼花筒。 没有再买啊？ 这是我自己做的。 我说呢，没见过填得这么充实的礼花筒。 叶秋说着，他也和陈果一身满头满脸都是。就这还没完，打出来的礼花到现在还没落干净，还在空中有飞呢。陈果过来的时候，和叶秋一起顶着个满是纸礼花的脑袋，面面相觑，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陈果看苏慕城惋惜懊恼的样子，心疼得不行，凑上来打量他手中的礼花筒。 不能再用一次吗？不能啊，用一次就会坏掉了。 苏慕城说。 我来看看。 叶秋伸手。苏慕城递上，叶秋接过，横竖打量了一下后，最后也是叹了口气。 是啊，坏了，不能再用了。 你懂不懂啊？ 陈果在一旁一把抢过，对于叶秋这么快就宣布死刑感到非常不满意。 你看这里这个地方。 叶秋过去指给陈果看。他这个一次能弹出这么多的纸烟花，就是因为爆发力比较猛，所以一下就会把这里撞坏了。现在再撞回去的话，卡不到这里，所以肯定是再弹不了的。 陈果显然没准备叶秋居然真的能说出道理这件事，很是回味了几秒钟，但是也没找到叶秋所说的什么关键位置在哪里，只是又上下看了一遍。 不能怎么取巧一下，比如手动发力什么的？ 叶秋摇了摇头。一时间陈果也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拿着那个已经坏掉的礼花筒，不知是不是应该再交还给苏慕城。倒是苏慕城自己很快已经收起了遗憾，很自然地从陈果那边接过了坏掉的礼花筒，自己又是打量的两眼，却又是重新装回了口袋。 叶修呢？ 苏慕城随后问道。 还没起来。 陈果答。 刚刚才去睡的？ 没有，昨晚就睡了，稍稍喝了点酒昨天。 喝酒啊？这个他真不行。没错。 是吗是吗？后来他也醉了？ 叶秋听了连忙打听。 那倒没有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能喝，不像某人。 叶秋明显还记得自己昨晚的壮举，假装无事更不是他的风格，只好尴尬地咳了两声后又埋头摆弄他的电脑去了。这时楼上传来脚步声，叶修的身影很快出现在了楼梯口，看到下边站着的苏慕城，挥手先打了个招呼。 过来了。 是啊。 苏沐橙手背到身后点着头。 那货走了没有啊？ 叶修又问着。陈果朝旁站了站，让叶修看到被他挡住的那货。 就走了。 叶秋这边却是已经关了电脑，而后站起了身。 这么早就走啊？大家一起再吃个午饭呗。 陈果说。 不能不走了，再晚就赶不上晚饭了，我可不像某些不孝子。 嗯，你就连同我那份在家好好怪一怪吧。 哼，我的理想可还没实现呢，你最好快点回来。 陈果一头黑线，合着这兄弟现在还惦记着离家出走呢。过来把叶修喊回去，到底真是这叶家的意思，还是这小子想把哥哥找回家去看家，然后自己再放心的溜出来呢？ 走了。 叶秋准备早走，显然不是临时起意，外套大衣什么的早都已经拿到楼下来了。穿戴整齐后，朝两位姑娘礼貌地道了声别，拦住了两人要送一送的意图，独自转身离开了。等到了门口，才回身朝叶修挥了挥手。 我走了，混账哥哥。 活动几点开始来着？ 叶修已经投入到工作当中了，看着那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脸，却露着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认真和专注的神情。叶秋本来张嘴还想要说点什么，结果最后只是嘴唇动了动，终于还是没有出声。朝两个望向他的姑娘又是挥了挥手后走出了网吧。 喂，他走了。 陈国对叶修说。 知道啊，我听到了。 那你一点反应也没有？ 有啊，我的心都碎了。 我 陈果无语。 活动中午才开始呢，现在还早，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看。 苏沐橙在一边说着。 哦，好。 叶修起身。 啊！ 陈果这边却是怔了一下，这个叶修和苏沐橙的关系有多好是显而易见的，结果自己给叶修安排的是那么个住处，这让苏沐橙看到了，心里岂不是会不痛快？陈国可不想给自己的偶像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啊。可是此时此刻，他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。叶修领着苏沐橙上楼，陈国心怀忐忑地跟在了后面。等到叶修推开小储物间向苏沐橙介绍的一刻，陈果连眼睛都闭上了。 哎，不错啊，真是个适合你的地方。 结果陈果却是听到苏沐橙这样说着，听说话的口气好像也不是什么讥讽。陈果睁眼朝苏沐橙一望，果然没有看到任何不悦。此时他正趴到那小窗下面，试着高度看能不能看到外面。 你想爬上去啊？ 叶修也正在点评他的举动。 从这看出去不知道是哪里。 我也看不到啊。 看看呀。 这有什么可看的？ 我看看能不能看到我的窗口。 哦，让我想一想。 叶修并不是在敷衍，网游中练就的本事，他对于视角、距离之类的都是相当敏锐的。他也在家室那边生活了好几年，本就十分熟悉。此时仔细回忆了一下苏沐橙房间的位置，点了点头。 嗯，大概是可以看到的。 是吗？我看看。 你怎么看啊？ 叶秀无奈。苏沐橙高度明显不够。 借我踩一踩。 不是在跟我说话吧？老板娘，表现粉丝热情的时候到了。 陈国一头黑线，他再脑残粉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 我去搬个板凳来。 陈国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。 苏慕城的这点小心意终于是借助一个板凳的力量完成了。 真的能看到的。 苏慕城很满意的下来了。 啊，是吗是吗，在哪里啊，我也看看。 陈果追星的镜头又上来了。 老板娘，你不至于吧？ 干嘛？你那边窗户随随便便就看到了，用得着这么艰苦吗？ 啊，是吗？这给我看看。 于是三人又是一起到了陈果的房间。窗子边上，叶修上下左右数了一下，告诉了陈果位置。 感觉好近啊。 苏慕城说着。 是啊是啊。 陈果激动。 哎，也许早上起来我们都可以打打招呼。 苏慕城说。 当然可以。 陈果继续激动。 那下次咱们试试。 苏慕城说。 啊，好啊好啊。记着电话，方便联系。 苏慕城掏出手机来。陈果已经幸福得快晕过去了。他当然知道叶修是肯定有苏慕城联系方式什么的，但又哪里好意思去要啊。现在苏慕城自己提出来的，当然是绝对不会客气。 好了，我们先下去吧，下面又没有人了。 叶修提醒。 我有点困，在你那儿睡一会儿吧。 走出陈果卧室后，苏慕城说着。 困？ 叶修奇怪。 新年快乐啊！ 苏慕城突然大叫一声，双手猛然从身后一起伸了出来。叶修立刻是条件反射的一躲。陈果也是诧异，还当苏慕城其实还有准备。结果再一看，苏慕城手里拿到的还是那个已经坏掉的，而这一次却是没有纸里花再被喷出来。 哼，已经坏掉了。 苏慕城把礼花筒给叶修看，虽然坏掉，但惊吓的目的也算达到。虽然没有喷到纸花那么过瘾，但总算也是有一半满意了。 哦， 叶修拿过来看了看， 又是你自己做的呀？ 是啊。 弄了一晚上，所以没睡？ 没怎么睡。 那去睡一会儿吧。 聂修把苏慕城推去了他的小储物间。 要不睡我那边吧。 陈果是脱口而出。而后一怔，因为这话他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是第三次说了，头两次都被谢绝，而这一次他也有了不祥的预感。 不用了，随便睡一会儿就好。 苏慕城果然是笑着谢绝了，进那屋就直接扑倒在了叶修的床上。 活动开始了再叫我。 多睡一会儿吧，把你的账号卡给我。 你开两个号弄啊？ 不用，让我们陈大老板帮你玩一玩吧。 我来我来，我也是玩枪炮师的。 陈果连声说着。叶修的主意显然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。可以让苏慕城多玩一会儿，陈果也是超级愿意玩一玩苏慕城的账号。 睡够了就自己下来。 明白。 叶修、陈果随即带了房门下来。网吧装扮依旧和昨天一样，不过冷清还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掉的。但此时的陈果哪里还在乎这个，下来就直接出门挂了歇业的牌子，而后就拿着苏慕城的风书烟幕迫不及待地跑去游戏了，比叶修还要积极。